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在《红楼梦》的第一回里，作者曹雪芹写了这样一首诗：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这首诗其实是曹雪芹对自己作品的评价。满纸荒唐言，就是说我的一部《红楼梦》在别人看来就是满纸荒唐的故事，荒唐的情感。一把辛酸泪，是说自己的身世和遭遇，以及小说里人物的遭遇，让人觉得非常的悲凉心酸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，其实是作者对自己的一句嘲讽。你们都说我曹雪芹痴狂，写出这样的故事，可你们谁又能真正理解我的用意呢？听到这儿，大伙估计都会对曹雪芹的遭遇感到深深的惋惜。很多人都说《红楼梦》里的一些人物啊、故事都是曹雪芹的真实经历。事实上真是这样吗？曹雪芹的家族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一部惊世骇俗的名著引出了一个显赫一时的家族，一场华丽凄美的《红楼梦》道出人间多少悲欢离合。是怎样的机缘使曹家平步青云，又是怎样的祸端导致了这个家族的衰落呢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曹雪芹家世上集。说起曹雪芹的家族，那就得从他的祖父曹寅说起。因为曹雪芹在年少的时候，他的家族就已经家道中落了。曹寅出生在顺治15年，祖籍河北，是一个汉人。之所以要强调他是汉人，这里面有一个原因。在清朝时期，汉人的地位比较低，那时候的亲王贝勒、王公大臣大多都是满人。你是一个汉人，一没权力，二没靠山的，想做官都已经很难了，更别说是成为一代封疆大吏，和皇室保持密切联系了。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却是一个特例，因为他相对其他汉人来讲，有两个特殊的优势。这两个优势是曹寅在为官的道路上比其他人少走了很多的弯路。那么曹寅的这两个优势到底是什么？他们又给曹寅带来了怎样的好运呢？曹寅的这两个优势并不是他自己努力获得的，而是祖上给他留下来的。首先，曹寅是清朝皇帝的胞衣，曹家的先祖往上追溯可以到宋朝， 他们是宋朝大将曹彬的后裔。明朝初年的时候，曹家随着部队来到辽东，在辽阳居住下来，世代继承着军职。到了明朝末年，清太祖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攻占了辽阳，曹寅的祖上被俘获，沦为了满洲贵族的包衣，后来被分配到了多尔衮的手下，成为了他的仪仗亲兵。多尔衮死了之后，顺治皇帝把他的整白旗收归国家，而他手下的包衣奴才自然也就成了皇家的包衣。曹家也以包衣的身份来到了宫里当差，从此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。听到这儿，您可能得问了，这包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，包衣就是家里的意思，而阿哈呢是奴才的意思，两个词合起来就是家奴。这个称呼代表了一种身份，一旦成为了清朝贵族的包衣，那么他自己以及他的子孙后代都将世代保留包衣的身份。这种身份其实啊是一把双刃剑，它虽然限制了包衣的人身自由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这些包衣带来了种种的好处。清朝的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，经常会给自己的包衣一些权力，让他们给自己办事儿。对于一些有本事的包衣，皇帝甚至会让他们当官，享受朝廷俸禄。这样做有很大好处，因为无论包衣当了多大官，在身份上都是皇家的奴才。顺治八年，曹寅的父亲曹玺就被顺治皇帝封为了内廷二等侍卫。这个职位使曹玺拥有了和皇室接触的机会，而且慢慢地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喜欢。顺治十一年，爱新觉罗玄烨出生，他就是晚后的康熙皇帝。按照清朝的制度，但凡是皇子出生以后，都要给他选一个保姆，负责抚养这个皇子。而曹玺的妻子孙氏，因为条件符合，被选为了玄烨的保姆，这足以见得顺治对曹玺的信任。您想啊，要不是对曹玺有足够的信任，顺治皇帝也不会把自己刚出生的儿子交给曹玺的老婆带。而曹玺也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加深了和皇室的亲密关系。而这也成为了曹寅的第二个优势。您想啊，自己的亲妈是爱新觉罗玄烨的保姆，自己从小跟皇子一块长大，这关系能不特殊吗？果然，康熙当上皇帝以后，要任命曹玺为江宁织造，负责给宫廷置办绫罗绸缎。其实曹玺不仅仅只是置办布匹这么简单，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充当康熙皇帝的耳目，随时给他提供当地的情报。曹玺到了江宁，把康熙交给他的事务办得干净利落，井井有条，康熙对他自然十分满意了，又是赏蟒袍，又是给加官进爵。这还不算完，康熙还亲手提了一块匾送给了曹玺，上书两个大字，敬慎。康熙皇帝城府很深呐，单就这块匾其实暗含着多重意思。表面上敬慎是夸奖曹玺做事谨慎，令人敬佩，可反过来这个敬要点到你曹玺对皇上是什么态度呢？敬。你自己曹玺办事的时候呢？慎。所以这块匾真是耐人寻味啊。就在曹家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的时候，曹玺由于积劳成疾，死在了工作岗位上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康熙皇帝会怎么做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康熙23年，曹玺得重病死在了江宁。康熙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，他南巡到达江宁的时候，亲自慰问了曹玺的家属，还特意派了大臣去祭奠曹玺，可见康熙对曹玺的重视。失去了父亲的曹寅并没有因此受到冷落，早在幼年的时候他就被带到宫里充当康熙的伴读，陪伴在康熙左右。后来玄烨登基成了康熙皇帝，曹寅马上就被封为了近身侍卫。按现在的说法，这曹寅是康熙的发小，两个人从小一块玩的朋友。您可以把他们的关系想象成《鹿鼎记》里边康熙和韦小宝的关系，这曹寅和康熙用韦小宝的话来说，那就是好兄弟，讲义气。后来在除鳌拜的事情上，曹寅也立过功。康熙为了不动声色地除掉鳌拜，找来了很多伴的小子，让他们每天在一起练习摔跤，曹寅也在这群人当中。没想到后来这群小伙子真的就把鳌拜制服了，为朝廷去了遗憾。曹寅因为这件事儿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。曹玺死后6年，康熙皇帝觉得曹寅已经成熟了，就派他到苏州做了苏州织造。2年之后又调到江宁，继承了曹玺的职务，担任江宁织造。从此曹家在江宁织造的位子上一直坐了将近40年。当上了江宁织造的曹寅虽然远离了京城，依然和康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大家都知道，康熙皇帝曾经4次南巡，每次出去都是既不修建行宫，也不看望其他大臣，而是一定要住在曹寅的家里。说实话，这种情况可真是前所未有。皇上出巡那是多大的排场，不修建行宫就已经很少见了，更别说几次都住在同一个人家里。您要说了，这是康熙皇帝会过日子，不想为了修建行宫花钱，您要这么想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但是您转念一想，就算是不修建行宫也得换着地方住啊，别老可着一家住。南方那么多的封疆大吏，为什么回回都跑到曹寅家里呢？其实康熙皇帝之所以每次都去曹家，一方面是因为他跟曹寅是铁哥们，时间长了不见想得慌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康熙皇帝信任曹家，把他们当做了自家人。曹寅在江宁织造的任上一干就是一辈子，在这段时期曹家和皇家关系越来越密切，好像啊就是一家人一样。可是在这些表面的繁华背后，早已潜伏下了种种危机。史书上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儿，说曹寅的母亲，也就是康熙的保姆孙氏还活着的时候，康熙皇帝曾经到过曹寅家里。话说那天康熙一进曹家大门，就嚷嚷着要去看望孙氏。这孙氏颤颤巍巍地打里边走出来，看见皇上马上要下跪，谁知道皇上一把搀起了孙氏，说什么也不让他下跪。不但不让下跪，康熙还满脸堆笑地指着孙氏对旁边的大臣说，这是我们家的老人呐。您听听，康熙说孙氏是自己家的老人，这是明摆着告诉人家，曹家跟我们皇上家是一家人。康熙皇帝说完之后，又参观了曹家的花园，正好碰到萱草开花了。康熙皇帝看了非常高兴，马上命人拿来纸笔，刷刷点点写了3个大字“萱瑞堂”，送给了孙氏。在中国古代，萱草是母爱的象征，类似于现在的康乃馨。康熙皇帝把这样一个称号送给了孙氏，可见他对孙氏的感情。 都说生娘不如养娘大呀，清朝的制度不让生母养育皇子，为的是怕外戚专权，所以康熙皇帝从小跟孙氏相处的时间远远比跟自己母亲长，他觉得孙氏给他的母爱是弥足珍贵的。但是物极必反，这种亲密关系在给曹家带来无上荣耀的时候，也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您想啊，康熙皇帝四次南巡都住在曹家，这里边的吃穿用度礼仪排场哪一样不得花钱呢？而曹寅因为跟康熙是哥们儿，他能管皇上要钱吗？要是您哥们儿到您家串门去，吃完之后您伸手管人家要钱，您张不开这嘴呀。这道理谁都明白，更何况是曹寅呢？有句话叫骑虎难下，曹家跟皇帝的关系是大清朝所有人都知道的，曹家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康熙皇帝的脸面，所以在日用排场上面要特别的注意，出门坐的必须是八抬大轿，进屋吃的必须是山珍海味，身上穿的一定是绫罗绸缎，手里拿的都是珍奇古玩，这样的排场放到谁家谁受得了啊。这还不算完呢，曹寅和康熙的儿子当朝太子也有往来，说起和太子胤禛的关系可就没有那么美好了。太子是一个花钱无度脸皮比较厚的那种人，他还真是深刻学习了他老爹的思想，把曹寅家当成了自己家，把曹寅家的东西当成了自己家的东西。一没钱花了，太子叫人去曹家拿银子去，二没钱花了又去曹家拿银子去，一张嘴就是两万三万呀，拿到手里就花，花完了接着拿。光他一个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，从曹家以及曹寅老婆的哥哥李旭的家里要走了八万五千两银子。八万五千两银子呀，曹寅那点俸禄哪够他造的呀，再加上康熙皇帝每回南巡的用度，自己家平常的花销，曹寅家里几年下来已经是入不敷出了，积下了巨额的债务。可是太子是将来的皇帝，他管你要钱花你能不给吗？而且曹家也想跟未来的皇上搞好关系，以后继续维持自己在朝廷里的地位。就这样，曹家在连年的亏空之下已经是外强中干，为以后的破败埋下了祸患。康熙48年，两江总督噶里密报康熙要公开弹劾曹寅，这下可把康熙愁坏了。两江总督噶里在密报里说了，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旭两家亏欠两淮盐客银子300万两，请求皇上公开弹劾他们。康熙皇帝接到奏折，心里犹豫不决呀。康熙皇帝是谁呀？当年除鳌拜、平三藩、亲征噶尔丹，那是何等的雷厉风行。可是现在，一碰到曹家的问题，他倒变得优柔寡断了，拿不定主意。其实康熙皇帝是一个特别注重亲情的人，他在处理亲人的问题上，总是会心慈手软。就看他怎么对待曹寅的母亲孙氏，就知道他把感情看得比较重，对自己的保姆都敬爱有加，更别说其他的了。康熙在处理太子的问题上就很不果断，对太子两利两废，说到底还是下不了狠心。还有康熙晚年的皇位之争，几个皇子在他眼皮子底下上窜下跳，为了争夺皇位无所顾忌，结果呢，康熙皇帝一个也没处罚，以至于给后来的雍正皇帝留下了很多祸患。现在轮到曹寅了，康熙也是一样，一直把曹寅当自家人，当然不会批准公开弹劾曹寅了。不过面对这么严重的问题，康熙皇帝不得不在私下告诫曹寅和李旭， 要他们必须想方设法的把这亏空给我补上。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呀，只能是望洋兴叹，任凭自己再有多大力量也是无力回天了。康熙51年七月，曹寅一病不起，最后死在了扬州。李煦在给康熙的奏折上说，曹寅在弥留之际清算出了亏空的银两数目，一共是23万两，可是曹寅根本没有财力来弥补了。就在曹寅去世的前一年，曹雪芹在北京出生了。当年3月份，曹雪芹的父亲还没等到儿子出生就已经英年早逝了，把嗷嗷待哺的曹雪芹留给了曹寅抚养。曹寅正好进京面见康熙，就把还不到100天的曹雪芹带到了南京去抚养。曹寅死后，康熙为了保住曹家在江南的财产，特意任命曹寅的二儿子继续担任江宁织造，让曹家继续填补亏空。这时候的曹家虽然表面上仍然是一方封疆大吏，可实际上呢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没有任何威风可言了。幼年的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度过了最后的美好生活，摆在他面前的将是一条艰难的人生道路。曹雪芹将面临怎样的人生变化，而他又是怎样创作出旷世奇著《红楼梦》的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